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四章，钥匙保管员第八集。 海格脸上的怒气消了，他突然显得焦虑不安起来。 我从来没有料到会是这样， 他用低沉而焦虑的声调说。 邓布利多对我说过，找你可能会遇到麻烦，因为有许多事你不知道。哦，哈利，我不知道由我来告诉你是不是合适，不过总得有人告诉你，你不能一无所知就去霍格沃茨上学啊。 他鄙夷地朝德斯里夫妇扫了一眼。 好，我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事情的全部，因为很多事情还是一个谜。 他坐下来朝炉火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 我想我从一个叫，不过你不知道他的名字，真叫人不能相信，我们的世界里人人都知道 谁。 除非万不得已，我不想提他的名字，没有人愿意提。 为什么不愿意提？ 贪吃的滴水嘴食兽啊，阿里，人们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呢。难呐。当时有一个巫师，他后来变坏了，坏透了，坏得不能再坏了。他的名字叫…… 海格咽了一口唾沫，可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来。 你能写出来吗？ 哈利提醒说。 不行，这个字我不会拼。好吧，他叫伏地魔。 海格打了个寒战。 别再逼我重复他的名字了。总之，这个巫师，大概20年前吧，他开始为自己找门徒，他也找到了一些人。他们有些是因为怕他，有些是想从他那里学到些法力，因为他的法力在一天天变强。好了，那段日子可真是黑暗呐，哈利。你不知道应该相信谁，也不敢跟陌生的巫师交朋友，还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。他接管了我们这个世界，当然有些人反对他，他就把他们都杀掉了。太可怕了。当时唯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霍格沃茨。那个神秘人唯一害怕的就是邓布利多，他横竖不敢动那所学校，至少当时是这样。现在来说说你的父母吧。他们是我知道的最优秀的巫师，当年在霍格沃茨还分别担任男女学生会的主席呢。叫人弄不明白的是，当初那个神秘人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拉到他那边去？也许他知道他们和邓布利多很接近，不想与黑魔势力有关系吧。也许他认为他可以说服他们，也许想干脆把他们干掉。大家都知道，10年前的万圣节前夕，他来到你们住的村庄，当时你只有1岁，他来到你们家就。 海格突然掏出一块污渍斑斑脏得要命的手帕，擤了擤鼻涕，那声音响得像在吹雾角。 对不起， 他说，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。我认识你的父母，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人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神秘人把他们杀了，他也要杀你，也许是想斩尽杀绝吧。可是叫人弄不明白的是，他没有杀成。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你脑门上那道伤疤是怎么来的吗？那不是一般的伤疤，那是一道很厉害的魔咒留下的。那道魔咒杀了你的父母，毁了你的家，可是碰到你身上却没有起作用，于是你也就因为这个出名了，哈利。凡是他决定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能躲过劫难，只有你大难不死。他杀掉了当时一些优秀的巫师，比如麦吉农夫妇、伯恩斯夫妇、普维特兄弟俩， 你是唯一大难不死活下来的人。 哈利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非常悲惨的景象。当海格的故事就要讲完的时候，那道耀眼的绿光突然闪现，比他记忆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晰。他又想起另外一些事，平生第一次听到一阵响亮、阴冷、凶残的笑声。海格难过地看着他。 我奉邓布利多之命，亲自把你从那栋被毁的房子里抱了出来，送到这伙人这里。 胡说八道！ 福农姨夫说。哈利跳了起来，他差一点忘了德斯里夫妇还在这里。福农姨夫显然恢复了勇气，他紧握双拳，对海格怒目而视。 小子，现在听我说！ 他咆哮起来。 我承认你身上是有些奇怪的地方，但是可能揍你一顿就好了。至于你父母，哼，我只能说他们都是怪物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我是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他们会更好。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，整天跟巫师混在一起，我早就知道他们迟早要吃苦头。 福农姨父正说着，海哥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从外衣内袋里掏出一把粉红色的破伞。他像拿着一把剑那样用伞指着福农姨父说， 我警告你德斯里，我警告你，敢再说一个字。 福农姨父怕被这个大胡子巨人的伞头戳伤，又泄气了，紧贴着墙不再说话。 这样才好。 海哥说着，大口喘着气坐到沙发上。这回沙发整个塌到地板上了。哈利还有许多问题，成百上千的问题要问。 可是佛，对不起，我是说那个神秘人后来怎么样了？ 问得好，哈利，他不见了，失踪了，就在要杀你的那天夜里。这一来就让你的名气更大了，这也是最让人弄不明白的地方。你看，他的法力越来越强，为什么要走掉呢？有人说他死了，我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。他身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性，所以也就不可能死去。有人说他还在这一带等待时机，可能吧，但我不相信。原来支持他的人都回到我们这边来了，有些人已经从噩梦中清醒。如果他还会东山再起，他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还在这一带，不过已经失去了法力，已经虚弱得成不了气候了。因为你身上具有的某种力量把他毁了，哈利。那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，没有人知道。不过你身上具有的某种力量使他受挫了，就是这样。 海格用热切而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哈利，但哈利并没有感觉到高兴和自豪，相反，他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。一个巫师，他怎么可能是巫师呢？他一直在达利的殴打和佩妮姨妈、福农姨父的凌辱下偷生。如果他真是巫师，当他们要把他锁进储物间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变成疙疙瘩瘩的癞蛤蟆呢？如果他曾经打败过世界上最强大的魔法师，达利为什么能像踢足球那样把他踢得到处乱跑呢？ 海哥， 他轻声说， 我想您一定搞错了，我想我不可能是一个巫师。 哈利很吃惊，海格居然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不是巫师，你害怕或生气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事情发生过吗？ 哈利看着炉火，开始思索。每件惹得他姨父姨妈对他大发雷霆的怪事，都发生在他，哈利，情绪不好或生气的时候。被达利一伙追打的时候，他总有办法让他们追不着。他正为剪成可笑的发型上学发怵，可他又让头发恢复了原样。而最近一次达利追打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对他进行了报复吗？他不是放出一条巨蟒 去吓唬达利了吗？哈利回过头来对海格报以一笑，发现海格也朝他露出了笑容。 明白了吧？ 海格说， 哈利波特不是巫师。你等着瞧吧，你会在霍格沃茨名声大噪的。 但福农一副也不甘心就此罢休。 难道我没有对你说过他不去吗？ 他尖着嗓子说， 他要去上十强中学，他会感激我的。我看过那些信，要他准备一大堆无用的东西，像咒语书还有魔杖什么的。 如果他真想去，像你这样不信魔法的大傻瓜是拦不住他的。 海格咆哮道， 阻止莉莉和詹姆波特的儿子上霍格沃茨，你这是疯了。他一生下来，他的名字就入了霍格沃茨的名册，他要进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魔法学校。七年之后他会面貌一新，他要和跟他一样的孩子在一起，换换环境，还要在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校长阿布斯·邓布利多的教导下。 绝不花钱让一个疯老头子，一个大傻瓜去教他变戏法。 福农一副大吼起来，这次他确实太过分了。海格抓起他的伞，在头顶上绕了几圈，怒喝道， 永远不准在我面前侮辱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 他用伞嗖地在空中挥了一下，然后直指达利，忽的一道紫罗兰色的闪光，一声鞭炮似的响声，一声尖叫，接着达利就用双手捂着肥胖的屁股，疼得直蹦，哇哇乱叫。当他把身子转过去背朝他们时，哈利看见一根卷曲的猪尾巴从裤子的破洞里伸了出来。福农姨父一边吼叫，一边把佩妮姨妈和达利朝另一间屋拖去。他最后惊恐地望了海格一眼，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。海格低头看了看伞，捋了捋胡须， 我不该发火， 他懊恼地说， 不过还是没有成功。我本来想把它变成一只猪，也许它已经太像猪了，所以用不着再去变什么了。 他从浓密的眉毛下斜瞟了哈利一眼， 要是你对霍格沃茨的任何人都不提起这件事，我就谢谢你了。 他说， 我严格的讲，我不能使用魔法，只有在找你或给你送信的时候才准许我用一点，这也是我热心接下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。 为什么不准许您使用魔法呢？ 哈利问。 哦，是这样，我自己也在霍格沃茨上过学，但是实话对你说，我被开除了。我当时上三年级，他们撅断了我的魔杖，其他东西都没收了，可邓布利多让我留下看管猎场。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 你为什么被开除？ 时间太晚了，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。 海格大声说， 明天一早还要进城给你买书什么的。 他脱下黑色的厚呢外衣扔给哈利， 你就盖着这个睡吧。 他说， 要是有什么东西乱动不用理会，有个衣袋里好像还装着两只睡鼠，